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长子，跟我来来了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啊。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菜。 烟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镇东侠侯廷准备孤身夜探万龙藏风岛，但是无奈被大江拦路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遇到了一位使竹船的老人，而且还知道他的侠名。那么这位老人家究竟是谁？他又能不能帮助侯廷渡过这江水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镇东侠一高兴，不才就是在下承认了。好啊，没想到啊，在这儿碰见侯侠客爷了。你还有个兄弟叫侯杰，侯氏二弟兄，敢说盖了山东的半边天。 回去吧。我呀、啊，你什么呀？你不是侯廷吗？啊，那你就别去了。似乎比你能耐再大点的，哎，我不敢随便拉人往里去。但这位能耐大，我借着人家的威名，借着人家能耐。我炸着胆子，我给人家带过去，划着我这小船，这位不仅能自保，还能救我。似乎你们侯家哥俩这能耐啊，我倒是有胆量把你给带过去。可是我自身难保不说，我还保不了你，就更甭提说你救我了。您到里边也是白给，不就镇东侠侯廷吗？要依我看呐，万龙藏风岛不去也罢，你不成？镇东侠有心发作，为什么那儿就怄着气来的？干嘛？那惠斌就把万龙藏风岛说大了。惠斌多大能耐？一提万龙藏风岛，古玄真多大能耐？一提万龙藏风岛吓成那样。同您坐那儿吃饭，不吃菜光吃饭，我就怕他出事。我说我来，我到这儿也这样，这又碰一老头，我都告诉你我侯廷了，我不是去打万龙藏风岛去，我们是夜探万龙藏风岛。 哎，咋木锁憋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感性吗？你说，我连去都不配去了。老人家，想我侯廷，虽然年迈，不敢说精通武学。我呢，就是到了万龙藏风岛里边，有什么凶险，勉强自保吧，应该问题不大吧。哎，就算万龙藏风岛里边高人如云了，我失手被擒或者性命有伤，死得其所。往大了说，秉江湖侠义；往小了说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我随行委员、办差官，上为朝廷，下当的是差事，我是理所应当的。咱不往那么大说，就说交朋友，我认命啊。您要有能耐把我渡过去，只是渡过去。至于到里边是生是死，您就教我，您甭管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这么瞧不起我，您是谁呀？我打听打听吧，我听听。就算您比我高，您高到哪儿去？自从跟随了啊这个钦差老大人出离北京雁路之上，咱见的高人也不少了，成了名的剑客多少位，哪位瞧见咱们也客客气气呀、啊、他也不敢这样撇唇咧嘴侯廷玩去，根本就不带玩了。我侯廷混这一辈子白混了，我也不至于这么不济呀、啊、老人家发发善心，行行好，您把我渡过江去。另外您怎么称呼我？还不服，还打算问问我是谁？说你也不认得。非去啊，只是要去。我都跑到江边了，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景心呢，我站这干嘛了？黑天半夜的非去不行。好吧，你要非去咱这么办，你也不必问我的名姓，我告诉你也没用。为什么？你到里边就完了。我指着你替我扬名，你也带不了这话了。可是你临死的时候呢，你把我想起来了，你看他多损，明知送死，他把我送进万龙藏风岛。到阎王爷那，你知道我名姓，你还告我一下子，阎王爷要明白呢，是你自己作死；阎王爷不明白呢，派小鬼，我也这么大岁数，把我也拘了去了，我还赔了你的绑了。你也甭问我姓什么叫什么，哎，你要信得过我，看见没有？就我这一段枯竹，我把你送进万龙藏风岛，是生是死，你探讨吉凶，我可就不管了。嗯，别看老头话不好听，说得明白，讲理。就这么办了，上船。侯廷微微一哈腰，把自己的袍袖撩起来，足点礁石，一纵身形，蹭一下，足踏小舟，上了这段竹子了。也就是这段竹子微微往下一沉，呵，你别看小船不大轻巧，载着这两个人呢，没吃多的水，跟刚才差不多。老头子巍然的一摆这舵，把竹桨这边一使劲，那么一划，这手划桨，这手掌舵，小船掉过来了，呀呀悠悠的奔江心了。侯廷一瞧，人家不告诉咱们人姓什么叫什么，也就别多问了，瞧着吧。一瞧啊，不奔山口，顺江而下。老人家，你载我哪里去？进万龙藏风岛啊，奔山口啊，奔山口。你不懂。头一样说山口金龙川，银龙川有人把守。另外啊，72道螺丝湾天然的形成，那个水啊带转，就是我呀不带着你也难进72道螺丝湾。也不是说准进不去，我费劲，我不爱走那儿，单有一条密路，哦，还有一条密道，对， 你跟我转悠转悠吧。老头子划着这个独竹的舟，哎，人都叫独木舟，他这叫独竹舟。小竹船呀呀悠悠，这功夫大了。侯廷心里着急呀，三更时分转到山这边来了，一看呐，一片竹塘，谁想到竹子在水里头长出来的，进了竹林竟然有一股水道，越往前走越窄，越往前走越窄，再往上一瞧啊，密不见天，黑夜之间呢，也不知道这老头子怎么摸出来的这股水道，摸着黑管着这船愣能往前走。侯廷的这个能耐目力已然什么都瞧不见了，就凭着走了。突然间就听老头子一说，哎，侯侠子哈腰哈腰哈腰，蹲在船上，蹲在船上，窄了窄了窄了。侯廷一听，听他的，刚往船上一蹲，就感觉到了上头有东西了，巍然的拿小听风往上这么一顶，剑柄可就划在山岩之上了，唰啦一下子，哦，就知道上头是石头。再看这老头子把竹桨也撂下了，竹舵也不管了，嘿，侯侠子拿俩手往两边摸，侯廷拿俩手往两边一摸呀，哟，手可触及山岩，感情过了这片竹塘啊，进了山了，在山里都有这么一股水道，最宽的地方啊4尺，最窄的地方不足3尺，2尺多宽的竹筒子过去一边也就留个2-3寸，那这竹桨就划不开了。咱俩人啊扒着山岩往里送这小船，哦哦哦，明白明白。这小船啊走得倒快了，为什么俩人拿手扒着山岩走啊，那还不快吗？再往前行可就见亮了。老头子自言自语，嘿嘿，这也是大清国的洪福齐天，该着他不完，万龙藏风岛，百密一疏，让我这么多年愣探出这么一条道来，能进万龙藏风岛，这不是该着他完吗？侯廷一听，好，就冲这话一说，他是咱们这头的，头的见亮了。侯廷也伸开腰了，一看老头子把竹桨又抄起来了，水势渐阔，已然到了山腹里边了，到了万龙藏风岛内了，船靠山根，老头子用手一指，您就顺这儿进山吧。侯廷一瞧，片野荒山没有路，这儿打哪进山呢？不知道，我就探出这么一股水道来，这片山我可没爬过，怎么样能爬山进去我不清楚，可是有一节，这山呐，嘿，没人动过也没人走，又靠着水边，那个青苔呀长得多厚，哎，滑不出溜，手搬的地方几乎没有，脚踩地方一踩一出溜，您的轻功怎么样我不知道，您那么大侠客，您自己往上去，您要能上去再活着回来，这么办，咱们一个时辰，现在已过3更，将近4更，5更天亮之前您回来，我带着您出一座万龙藏风岛，5更天侯侠可您不回来，您可别说老头子我对不起您，我从我这股水道自出万龙藏风岛，您可就走不了了。哦，这个侯廷一听难了，不会水呀，我以为进山之后这就能找着山路上山呢，我上里边瞧瞧我就出来呀，这山我上得去上不去还不好说呢，他还不等着我，就给一个时辰功夫，4更天亮，4更天我要不抓紧时间，天一亮他走了，这股水道我倒知道怎么退回去，我不会水呀，我就死在这里头了，那既来之则安之，怎么办呢？好，这我就谢谢您，虽然不知您的名姓，那我也谢谢您，一个时辰为约， 天亮前侯廷到此，你我一同出岛。天亮前我若不到此住，老人家你也不必等我了。不过日后您见着同林董海川，您就告诉他一声，他老哥哥侯廷为交朋友死在万龙藏风岛，替我收把骨头也就是了。说着话，解绒绳，摘宝剑，往身后一背，斜拉十字扣在胸前一系。为什么爬山挎着宝剑可就不方便了，斜背在身后，把自己长大的衣裳全都掖好了，一拱手点脚尖上岸了。来到岸上回头一瞧，老头子蹲在这竹船上，抱着肩膀瞅着他呢。干嘛？看你怎么上去。 侯廷一瞧这老头真透气儿，他还瞧着我。 我要这块山上不去，我这侯匣子可就啊栽了。拿脚蹬山岩，拿脚一蹬出溜一下子，为什么滑呀？哎呦，难了！蹿蹦跳跃轻功之术完全用不上，笨呢，就得拿脚踩住了，一步一步的蹬住了，这腿才敢离那轻功啊。也是蹭往上一蹦，脚尖一点，跟着又纵身借一点力就行，这不敢呢。身上穿的挺干净，说手不沾山岩，愣用脚走上去，走不上去了，就得足蹬手搬，就是徒手攀岩的，那就是在山上蹭往上爬。饶是这样，侯廷暗叫侥幸。怎么？侯廷是螳螂拳的底子，这手指的最有劲。侯宁心里话，我要没练过这刀螂拳，这山尖我还真上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没有可招手的地方，这片山怎么长的？山岩的多着年，大概当初这地方水位很高了，让这水冲的这山岩全滑不出溜，有的山石的都预制了，根本就没有着手之处。有地方又长点青苔更滑，哎呦这个慢哦，愣拿手指头往石头里边抠，抠出缝来，他有功夫啊，就这么着倒着，侯廷愣爬至半山腰，回头这么一瞧，可气，老头还瞧着呢。那意思你快爬，天快亮了，你不快爬你回不来了，我这还等着你呢。侯廷让这老头子催的腾腾腾紧着几步，哎，怎么那么巧，有这么一块山岩，脚一踏这一块山岩，他得了力了，脚尖一点这块山岩，往上一长腰，蹭蹭蹭连着三下，眼看这片小山头翻过去了，回头再瞧，瞧不见这老头了。侯廷这才长吐一口气，这我再回去都不丢人了，为什么？我在这儿我就跟这儿待着，等到天亮我顺着山石往下一出溜，我回去跟他说我怎么夜探万龙藏风岛，不就都由我说了吗？他瞧不见我了，别介，他要下船跟着我怎么办呢？巍然的顺着石头一扒头往下这么一瞧，瞧见了老头还在株洲里边蹲着呢。为什么瞧见他了，老头都不仰着脖子了，仰神了，闭眼了，跟那蹲着，离得很远的。哎，这老头啊，人是真等着我呢。我呀，赶紧走，还得往上爬呀，爬得慢，一着头来有块石头，这块石头再翻上去就快登顶了，拿俩手一搬这块石头使上劲了，涮腰往上这么一掌身，这脚啊刚沾着这块石头的地，这腰还没弓起来呢，这上面有个人，这人等着他呢。这人可厉害，一般人拿不住侯廷，这位可能拿住。这位一瞧他哈着腰， 伸自己俩手一掰着膀子，往下这么一顺，一管侯廷这两只手，侯廷这哈条这俩胳膊更使不上劲了，让你给管住了。心里话，这位有家伙给我一下，这么大侯廷就完了。让人锁住双臂，这脑袋抬不起来，哈腰呢，这位往下一摁他，侯廷啊还是有功夫，一般人家这一摁就给摁趴下了。侯廷俩腿一吃劲，一梗梗脖子，那意思前进不行，后退掉下去了，这劲儿可难拿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样的脱险呢？侯廷一琢磨，哎呀，人家劝我别让我上万龙藏翁岛，坐了半宿船，爬了半宿山，刚进万龙藏翁岛，然后把我逮着了，给我一下子，命丧万龙藏翁岛不丢人呢，让人家生擒活拿可寒碜了。侯廷一着急，往下就是一蹲，你不往下摁我们，干脆我蹲下，只要让我屁股后脊那一着地，我这俩腿腾出来，我好踹你。侯廷这螳螂拳厉害呀，俩手管住了，还有俩腿呢，哈着腰怎么拿腿踹人家，就是往下一蹲。这位一瞧乐了，你瞧你得机灵啊，往下一蹲，往下一躺，啪一扫堂腿，我得躲呀，我一蹦俩手松开，你疼开手了，咱俩好打呀。白胡子老头能耐不小啊，一般人让我摁住了一下就摁趴下了，但容神就捆呢，这老头子不仅没趴下，还就是往下这么一蹲，双肩往下一搭了，要卸我这劲儿，我要不留神的薅住了我一下，他能给我扔下去。这位乐了，你蹲啊我也蹲，借着侯廷这事儿，他也蹲下了，拿俩手还管着那俩膀子，双臂反而一使劲，镇东侠这么一瞧啊，干了，碰上明白人了，我蹲他也蹲下了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还锁着我这俩膀子，俩人蹲下倒得劲了，为什么？刚才他站着我哈着腰，这回俩人都蹲下了，我能瞧见了，俩对俩一抬头一瞧，哟，侯廷一看，怨不得我让给逮着呢，能耐甭说，就这模样我就得输人家。一瞧面前之人相长三头，侯廷猛然间想起一人，兄弟，可瞧见亲人了。为什么亲兄弟呀？这是我们俩一师之徒，别看没见过面，我可知道，听我老师西域大侠马四把提，我给我收过一小师弟，江湖让人称三头骷髅鸟秦凤，难道说就是他吗？侯廷现在受制于人，万般无奈，那只能冒叫一声兄弟。秦凤一听，白胡子老头背着一口宝剑，我瞧这剑，管我叫兄弟，我一使劲就给推下去了。你凭什么管我叫兄弟？侯廷心里话，兄弟你太损了，就你这招就一般人受不了啊！我哈撩他站着，我蹲下他也蹲下，一使劲把我就给推下去了。好厉害的秦凤！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谁疼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，不做时间的机器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。